三条，厝有阿四条，条条有风冲，俗人的风又冷哦。哎呀，拢讲三阿哥阿妹妹，就算阿做事咯，做工的人无物介好，就像三寸做瓦那哎哟。 一发钱就溜溜来。